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柳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旧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出游信息。公安部近日宣布，近日将集中推出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这8项措施涉及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通关等多个方面，将于2月1号起实行。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目前已经实现了封顶封围，将于2019年底试运行。未来，北京新机场将和首都机场、天津滨海机场、石家庄正定机场合力打造，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空铁联运、协同发展的世界级机场群。与此同时，新机场外围5纵2横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加快建设，到时候将实现新机场旅客1小时通达天津、保定和廊坊等城市，形成环首都1小时交通圈。海南航空将在今年5月25号开通深圳到天津到温哥华航线，京津冀地区旅客前往温哥华将多出一种选择。接下来关注演出方面的信息。昨天晚上，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暖在京城2018年首都职工新春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首都各行各业的1000余名劳动者和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据了解，本台音乐会是北京市总工会2018两节送温暖系列活动之一，是专门为奋战在首都各条战线的广大一线劳动者策划举办的。职工艺术家们用15首中外名曲抒发了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与向往。孟京辉戏剧作品《琥珀》今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剧场开演。经过几代演员的更迭，《琥珀》已经成为孟京辉最受欢迎的经典作品之一。孟氏天马行空的导演手法和廖一梅悲观温柔细腻的爱情看法配合默契。音乐剧《过去5年》中文版将于今天和明天在保利剧院上演。纽约经典音乐剧《过去5年》由3度托尼奖得主杰森·罗伯特·布朗根据亲身经历启发而写成，讲述了一位男作家与女演员的爱情故事。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该剧是繁星戏剧村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彦卓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近1700多场。魅力中国中华古今经典诗词名家朗诵音乐会将于本周五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好，以上资讯是由小易编辑、小群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入冬以来最低的这个气温的值，那么今天光照是比较充足的，能见度也非常好，风力不大。具体预报是这样，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0%。在下班放学的时候，天气预报的具体情况是这样，是晴天，偏南风2-3级，气温是-4度到-6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的4:07了啊，快七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来替班的季彤。 欢迎来替班的季彤。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了啊，点点点是第一个四点有戏。欢迎各位来签个到打个卡，今天的四点有戏，季彤和张帆跟您在这个腊八的世界里面啊，一起来拜个早年。 拿刚才张帆的话说，咱们这是四点多一点有戏， 四点多一点，多了这么七八分钟了啊， 也是为了更好的给大家服务啊。刚才有一个天气的介绍，这两天确实非常的冷啊， 因为快过年了。 今天你想这日子腊八啊，这个得喝腊八粥啊，去泡腊八蒜。谚语有说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啊，你想想那天上飞的寒烟都能给冻成那样啊。咱们出门多穿衣服多保暖啊。 说了半天了，还是给您拜个早年啊。 哎呀，这也太早了点 儿。不是过了腊八都是年嘛，是吧？ 好， 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四点有戏既然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哈，我们说点传统的事 儿。这是来又有传统的这个作品要问世了，是吧？ 这是传统改编的作品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改编的一部新的作品。 我 在23天之后就将在大荧幕上和大家又一次见面。 我的天哪，这一部西游记养活了多少人呢？ 几代人了。 对，几代人， 好多代人了。 自打这个啊，这个问世以来， 哟，您别说啊，要是不算现在这个影视的话，那以前这个评话评书怎么算？ 对，对，这个大闹天宫啊，是吧？这个三打白骨精啊，这就耳熟能详。 是，这个西游记多少故事是大家小的时候，我觉得啊，女孩子过家家，男孩子起码打仗，可能都会用到里头的故事。 没错啊，这个谁当妖精，谁当这个孙悟空啊，是吧？ 您没想过当唐僧吗？ 我最多当个二师兄。 哎呀，二师兄说的对啊。 二师兄今天有事儿去了，我给他替班。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各位可能都非常熟悉了。我们也知道，在这么几年以来，每年大年初一，几乎都有一部《西游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对了，这个成了贺岁档啊。 对，要么是来自周星驰当年的这个贺岁的系列当中一部啊，你比方说这个《降妖伏魔》什么的。 对。 那要么呢，就是郑宝瑞导演的。西游记的系列电影，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各有两部了，已经，对吧？ 对， 这个 没错。 周星驰的是 伏魔降妖， 伏魔降妖啊，然后这个前面那个是大闹天宫，然后三打白骨精。 您说的是郑宝瑞系列， 这个系列，那这回出的是正式的呢，还是周式的呢？ 这回应该是来自正式的 哦， 郑宝瑞导演的新的一部来自《西游记》当中的《女儿国》，要跟大家见面了。 这好，把这个点给找出来了哈。 女儿国曾经听很多这个文章里面这么聊过啊，说女儿国呢是《西游记》里面比较难拍的一部。 对呀、啊，因为你想啊，不管是降妖篇、伏魔篇，还是说这个三打白骨精，还是说大闹天宫，这里边它都有场面呀、 啊，有场面， 叮咣五四拆房子、啊、什么，是吧？这就打来打去，它因为你这个猴戏是吧，神怪。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吸引人的点， 对， 因为女儿国他是那劲儿的，哎哎 哎，虽然我没听出来你唱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唱什么 啊，对啊，就是那柔情版的这个 女儿情， 哎，对，他容易就不容易有高潮 啊，就是没有那么激烈打斗，你 跟谁打呀？那女儿国国王那么漂亮， 对， 可能 没打起来嘛。 对，你也舍不得呀，是不是？ 所以这个难拍啊，他们就是说可能跟以前我们想当中的奇幻魔幻这种系列，而神怪系列，它有区别。 拍成 讲的是一个什么呢？情字 文艺片了， 哎，言情片 啊，这是顺着芳华那一系列下来的是吗？ 而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是要跟大家见面了、 哦。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问问大家，虽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对女儿国这个故事啊，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如果我要问问你，如果《西游记》这个系列电影啊持续一直拍下去，你最希望看到的是哪一集？ 最希望看到的是哪一集？ 你看，大闹天宫过去了，是吧？ 对， 三打白骨精过去了， 哎， 然后这女儿国也拍了， 对。 《西游记》其实那么多981难、 嗯、 虽然这当中呢没有那么多的描述，说把每一个故事啊都在书里面详尽的做过解释，可是有很多名字咱们也很熟悉啊， 哎， 对吧？ 什么车迟国呀， 哎， 什么乌鸡国呀， 啊， 哎，还有什么大闹五庄观呀， 嗯， 是吧？ 嗯， 这个叫什么推倒人参果、啊， 对对对， 这都好看， 是、 哎、对吧？ 那这些故事您最愿意看到的是哪一部？ 嗯， 今天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还是没有加关注的话，赶紧啊， 没错、啊， 在对话框里边给我们留言， 我们聊聊啊。 好，今天我们啊说说女儿国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请到季彤来啊。其实，我的这个话还没有说完，季彤来呢，他对女儿国他很了解啊。 谁说的？ 不是我这么说啊、就是季彤老师在我们办公室呢，他这个这女人缘特别好 啊，不是、啊、你这就冤枉我了啊，这个 我这么说、啊、没有冤枉吧，我是说跟同事的关系啊，就是您啊保持的最好、 啊、 跟谁呢都好， 是吗？ 嗯， 这我、 口碑好 啊，那我这好话我接着啊， 尤其这个， 但是你要说女同事喜欢谁，跟你人、 啊、 跟谁人缘好，那肯定我比不过你。你看你又比我啊，你又比我高，你又比我帅，你也比我瘦啊。你多的看那个女儿国国王，他不是爱唐僧，他不爱二师兄啊。 啊，您是这意思？ 哎，我和赵亮、啊，我们俩可能都够呛。 但是有一件事情啊， 怎么着呢？ 其实有的时候他这个，他学习也很重要。 啊、 就是说你在后面你怎么给自己积累这样的加分的项目？ 你不用解释，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涉及到感情的这方面的。他首先、是吧？这个就外形，他肯定是第一个这个吸引力， 要不然女儿国国王看上唐僧。 哎，对，为什么？你唐僧好歹他是个人呢。 我要我说啊，得学会加分项啊。你比如说，你学唱这首歌。 哦， 哎，这歌当时在那个韩的电影里边是吧？ 哎， 就曾经引起过大家一阵的那个、 哎。对对对，这个最早应该出于老版 《西游记》电视剧。对， 哎、 但是后来我们听万晓利这版的时候、很多人有了新的感触。 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 歌词写得好啊。 嗯，这一段啊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另类的一段、 那我要 插一句，让您排个序的话，如果说《西游记》那么多的那个故事啊， 哎， 九九八十一难，这女儿国这一集，您把它排在您心目当中的第几位啊？ 哎， 往后还是往前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后的， 靠后 的，因为他是、啊、我都怀疑这一段啊， 嗯， 他不是那个不是吴老先生 啊，吴承恩啊 写的、 嗯、哦， 他这个风格呀、啊， 您质疑 迥异啊？咱不是有过这样吗？你比如说金庸先生写连载啊， 嗯、 这一段时间病了啊，这个由好朋友，比如某某代笔啊。 嗯 哎，这故事就跑偏了， 妈 就写成那样了。 嗯， 等先生回来一看，哎呀妈呀，这什么意思呀？啊，怎么把我讨厌的人给写成那样？他说把我这个喜欢的人给我写死了，不行，我再重新写、 啊。 我接着写的时候，我再把它写回来。 嗯， 哎，就是他里边有没有这个成分，咱不知道。嗯、但是这是极少极少在《西游记》里边描写感情的这种内容、 嗯嗯、 啊。你看《西游记》，包括三打白骨精啊，被后来就是其实被上一集那个电影里边改编的有点。就是他们总爱把唐僧跟女妖精，想让他们产生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感情，其实根本没有的，《西游记》里是没有这东西的。但是《西游记》里唯一有的，就是女儿国这段啊。我记得前边好像还有一段，就是他们碰见那个就是几棵树啊几棵树妖的时候，那个树妖好像对他们也有点那个情意绵绵的那劲儿、 哦。是《指环王》里边那树妖？ 哎，要不他倒也不是，就是那是一个小插曲、 啊。 他们路过一个山里的时候，哎，这个看见一个老叟，哎。带着几个这个小姑娘，哎，实际上他们都是树妖，哎，他们有点那意思，想诱惑一下这个唐僧，但是呢，没有这么明显啊。到后边呢，蜘蛛精的这段呢，这个纯属是就是二师兄啊，属于有点是吧，想入非非，哎，这就体现了人性的那么一种贪婪啊，一个色心，但是呢，他也不涉及到什么感情的问题，唯独女儿国这段，它是一种正面的。哎，纯真的这种涉及到感情的内容， 但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呢？女儿国咱们看到的，咱们印象当中女儿国是什么样的？ 哎、 其实是受了八六版《西游记》老版《西游记》影视片段的感染。 对， 尤其是后来有很多人说啊，说这个读原著啊，觉得女儿国国王不是那样啊， 哎，没有那么纯真、 啊，很霸气啊。他们说叫大姐大呀、 啊，啊对， 是吧？然后呢，这个不行，叫用强啊 啊不，但是他对于唐僧的那种 他还是喜欢， 哎，那种喜欢这是没有变的。 但是唐僧在这时候表现的，我觉得在几版当中啊，他略有不同， 哎、这个 是吧？ 这个在原著里头啊，咱说，咱就按原著说，原著里边唐僧是非常坚定的，绝对不可有任何的， 没有那个一丝一毫的、那个， 没有一丝一毫的思想斗争， 真的没有， 哎、没有， 那太失望， 没有，嗨， 不是我小时候啊，真是大家对这个八六版《西游记》看。看那段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有同感、 就是到电视剧里唐僧就有点迷茫， 是吧？是吧？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帮大家回忆一下，好吧？ 好， 我们就一起回到八六年啊，那一版《西游记》女儿国。 你出生了吗？那年？ 我还差几年。我们听一听啊，当时这女儿国国王是怎么表现的，唐僧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这，陛下，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请坐下讲话，坐呀。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 弥陀佛。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阿弥陀佛。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哥哥， 就不纠结了啊。听到的这一段，这是30多年前的回忆了。 哎，对，这段其实就是在那个电视剧里挺唯美的啊。 哎呀， 这唐僧被逼的没办法了，我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这里头这几个变化啊，你首先这个女儿国国王说观赏国宝， 对对对， 我难道不算国宝吗？你来看一眼。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唐僧 含蓄的那种、啊， 然后唐僧马上就说一句说：“四大皆空。” 其实。 四大皆空，您四大皆空了，您睁眼看呢， 是吧？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哎，他逼着唐僧最后只能念经了嘛， 对 吧？ 阿弥陀佛啊，他是这样，就是说，他描写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唐僧那种坚定的取经的那种心，不受任何的诱惑。在这个原著里呢，是因为都是文学作品啊。咱其实《西游记》咱都知道，它不是历史，它没有那么回事儿，应该。哎，这都是作者编出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古典的作品当中能描写到感情，你四大名著，你除了《红楼梦》之外，其他那几部他写感情的东西不多啊、哎。你包括说三国里边是吧？三国里边哪有什么爱情？你只有一个吕布与貂蝉，《 水浒》就更不用说。 哎，《水浒》那都是打打杀杀，那几个女的是吧？都母夜叉、孙二娘是吧？都这一类的。他这里边这一段为什么会在《西游记》当中产生？我觉得其实也挺神奇的。你无从可考，他为什么会突然出来这么一段？说这个作者啊，老先生在这81难里，他想着把这个口味换一换啊，把这个让你看书的时候这个心情让你换一换。 尤其是这样啊， 哎、 就是猪八戒在这里扮演这个角色呢，你知道他一直在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把这个角色是按在这个方向上的。 哎、 可是到最后，他还要把这个唐僧拉进来， 哎、 浓墨重笔的这么哈、啊， 这 正再输一点，这个是比较厉害。 如果咱非得像那考试的分析这个作者的这个意图的话啊，中心思想的话，那就是。为了体现这个，突出体现这个取经人啊，他在路上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 对，但是意志坚定， 哎、意志坚定，一定走的。其实这里边的情节啊，这个比那个小说里头写的复杂了啊。小说里边实际上就是他们到了这儿以后，他先有一个小插曲，进来以后喝了子母河的水，然后结果呢，这哥几个全要生孩子，哎，最后呢是谁给他们解了这个危难呢？就是这个女儿国的这个国王，哎，这个说我们这儿女儿国全是女的，我们怎么传宗接代呢？我们只能靠这个子母河了，哎，最后把这个误会解开了以后呢，几个人哎挺觉得这还挺好的啊，因为。在这个里边他除了一个写感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居然写出了一个女儿国，这个女儿国的从国王到大臣到下边的官员 子民 全是女性， 全是女人。 那在那个年代，你想女性要当家做主，要当官，要当皇帝，这个东西还是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挺超前的。 这因为啊，咱们都学那个历史啊，往前倒啊，它有母系氏族社会， 哎、 可是那个时候已然好像不存在了。 就这《西游记》这个成书的这个明代吧，啊，那个时候它没有这种， 对， 但是它 这个比较特别， 哎，所以这个国王呢就对他们挺款待的， 对， 无意当中就是突然就哎对唐僧产生了感情了，就派人来说了、 哎、 我们国王看上这个圣僧了、我们想要让圣僧留下来怎么样怎么样、这师徒几个一想说这不行啊，说得取经去呀、哎说那不行，唐僧很坚定的，我坚决我不能同意，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这简直是这胡扯，我不去。但是孙悟空说了，师傅您得去， 这会儿唐僧很惊讶，为什么、 嗯嗯、 为什么你要劝我去呢、 嗯、 这简直是背离了我的这个、嗯、对啊，背离了我的这个 理 想了，理 想初衷、嗯、 后来孙悟空说的挺实际的、 嗯、 说您要不去、 嗯、 这国王不给咱们那个通关文牒上盖章， 对 啊，咱没有这章咱过不去，咱取不了经、嗯 嗯、对， 咱得将计就计， 后来就有了一计策。 哎，所以呢、嗯、这个唐僧就假意的同意跟这女儿国国王是吧结婚也好还是怎么样，才有了刚才你放这个录音的这一段。 嗯， 哎， 这段啊其实还没完。 对 啊，这个你知道看这段86年版这段的时候啊、嗯、这后头越看越揪心。 哎，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孙悟空变成唐僧去 嗯 去跟这女儿国国王聊天的还是怎么样的。 不是的、 啊、 你往后听，你听这一段啊这刚才接着刚才啊是中间一段插曲，是说、 哎、 孙悟空他们啊被好吃好喝招待着。 嗯 啊，就是他们那边是缓兵之计啊、 哎、 让他们在那吃，然后这边呢还在继续。 哥哥，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吗？今夜良宵难得，你就答应了我吧。 女王陛下，贫僧已洗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我只讲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你这看到这儿我揪心了。嗯，就是这妖精来了 是吧，那这里头有妖精。 小的时候 啊 总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哎 啊，我总觉得快投降了。 那快投降了。 谁知道啊， 你就答应了我吧。 你看这一变， 哎， 唐僧没了。 这出来一谁啊，被妖精给弄走了 啊。你说这个善良人的这个心里 啊都是觉得这好事将近，最后被破坏了。 哎，这个实际上那个这个西游记原著里头啊，他没有这么复杂。哎，这是就是为了 你刚才讲那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将计就计啊、 哎、 其实我们一会儿下半段还会听到另外的影视版本当中他是怎么来诠释这段的、 哎、 其实孙悟空那计策他是成了的。 哎，对，是成了的，因为、 哎、 这都是后来了，然后他又把其他的故事又柔合进来了、 嗯、 这个就是扩大了、 嗯、 实际上这个女儿国这一段就是这样，就是将计就计、 嗯、 啊，然后女王派车来说接走啊，接亲迎亲就拜堂去了。 嗯， 然后孙悟空就说了，您看这婚也结了，堂也拜了、 嗯、 人也您拿走了，那这样我们师父留在这儿跟您 我们 结婚了， 上路了， 我们继续哥仨我们去取经去、 嗯、 您给我们盖上个桌。 嗯， 这女王一高兴啪大印往上一盖、 嗯、 孙悟空他们就走了。 嗯， 这个就走到这个车迎亲的车走到王宫这儿的时候，这唐僧从车上下来以后一回身冲女王施了个礼，说哎呀那个反正是吧，我这个徒弟们那个也拿到通关文牒了，那我也取经去了，再见吧您得、 嗯、 就走了、 嗯、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 没有那么复杂。 也就是说原著跟这个我们看到86版有极大不同，但是86版、 哎、对对对， 这么想啊，如果不这么拍的话， 哎， 真的留不下这么经典的回忆。 没错 啊， 这也是有 您还记得是哪位老师演的吗？来说出他的名字来。朱琳老师、 啊、 当年真是女神。 哎呦我的妈呀，朱琳老师你知道吧，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朱琳老师、 是什么样的一个 65岁， 是在 65岁，就是开会开研讨会的时候、 哦、研讨会 啊，这个我们那个评书十周年的一个研讨会、 哦哦、 哎，这个宣南书馆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朱琳老师出席了。 哎呦， 朱琳老师还是一位评书爱好者、 哦、 哎，这个当时我也挺惊讶的、 哦、 哎呀，这个就是近距离跟朱琳老师接触的时候，就是他我觉得跟演当年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30多年前， 哎呀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跟你说太让人惊讶了， 神奇、 啊、哎没错。这个美啊就由内而外、 嗯、 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 嗯、 那真的是美， 尤其再加上这个季童老师他对女儿国的这番深情啊，这依然不改啊。我们下半时段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聊今天的女儿国、 嗯、 我们说到的有老版女儿国，也有大年初一将会到来的 哎 郑宝瑞导演、哎、来自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专门要提赵丽颖啊，赵丽颖这位是女儿国国王的这版《西游记》 哦、 女儿国。 好， 一会儿见。

说到同游女儿国啊，咱们在这儿聊天呢，就只不过是一种意境上的游。要真的是 这什么意思？像您这， 你要真的是想去旅游的话， 女儿国啊， 还真有个 女儿国 景区。哎， 在哪儿？ 这个在这个湖北省的随州市的洪山镇啊，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有一个就是女儿国的景区，哎，包括什么温泉女王温泉呀， 啊， 什么《西游记》主题公园啊， 是原来《西游记》在这拍过吗？ 哎、这个在这儿拍没在这儿拍有一就我不太清楚，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儿会有这个发展，就是因为吴承恩啊在写西游记之前是在这个随州的大洪山桐柏山这一带工作过，他 在 桐柏山担任过县令， 当过官， 哎，在那儿做过官，而且呢他在这个时期呢正好是他这个创作《西游记》的一个准备期，他特别喜好在这儿走街串巷、翻山越岭，然后听老百姓讲故事。 好多书里边东西有可能就是在这儿的见闻。 哎，对，说有一些实际上一些他写的一些山呐、水啊、这个景色呀、实际上就从这个地方取材的。哎，所以呢，这个随县的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啊，都会讲，都会给你讲点西游记， 很 哎 敬仰 因 吴承恩先生， 因为这个西游记本身它不是完全由吴承恩老先生就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它也是从那个各种民间传说当中吸取来的，把它集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整个西游记的这个作品。 尤其是要提到的是大唐西域记， 哎，没错， 这个我们刚才说女儿国这事儿，您说了采风的地方了是吧？ 哎，要游嘛，你要打算游嘛，对吧？而且这个里边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唐僧的取经的这故事的第二原型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位红善和尚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也是原来学过佛法来传播的， 哎，对对对，而且这边还有好多什么风物传说呀、奇闻异事啊，都跟西游记有关系。 对，那究竟这个女儿国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有没有这个地方呢？ 哎， 这里面啊还有真有一些说道啊， 是吧？ 我们今天在推送里边没跟大家说是吧， 哎， 我们俩跟大家白话白话啊， 哎， 说这个女儿国西游记女儿国，这个女儿国的由来有很多很多的渊源。首先这个你听到刚才咱们说这个西游记八六版的时候，其实原著里面怎么写这个女儿国叫做西凉女国， 西凉女国， 西凉女国， 啊， 大概是在西游记第54回，它这个标题叫做哎法性西来逢女国，哎，心缘定计脱烟花， 之前的那段就是子母河 啊就是因为这个子母河实际上也跟女儿国是有关系的。 那么再说这个，那你是《西游记》里面写这女儿国，你肯定得他有出处吧？ 哎， 他从哪儿知道这女儿国的？说这个《大唐西域记》里边啊，还真有，就是跟唐僧相关的这内容， 啊， 这是玄奘写的呀。对女儿国有过一个描述，这个描述里面说啊，这个叫西南海岛有西女国， 哎， 皆是女人。 哦， 这个西南海岛指的哪个西南海岛呢？说是福京国， 福京国 、当时福京国应该指哪儿呢？大概他们推测就是 东罗马帝国，西南东罗马帝国的 西南海岛有西女国， 哦，那这个还真 这个我就想了， 啊， 这应该就是他听来的。 哎，对， 就跟原来说的马可波罗游记似的， 哎， 很多东西他听来， 听说人家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儿国， 哎，然后里边还有这么的一个描述说，皆是女人啊， 哎， 略无男子，多珠珍宝货。 对，这是这样，哎，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女儿国里的这个西游记也是这么描写的，这个都是女的怎么来繁衍后代呢？ 怎么繁衍？ 靠这个子母河啊， 喝这水， 喝了水以后就怀孕了，这前面有一个铺垫啊，因为一进这女儿国的境内就遇到了这个子母河 啊， 这八戒他们就沙僧就喝了这水了，哎，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办法啊，还斗了一个叫什么一个邪道啊，他是那个据说是红孩儿的叔叔啊，然后他还要报复他们啊，这个孙悟空把他打败了，然后取了那个一个什么泉的这个泉水，哎，然后 才把它解了， 把这个给解了。这女儿国呢，她要传宗接代，她就得喝这子母河的水。 所以您说的这个，这又来自于另外一本书 啊，又一个传说， 《镜花缘》里面有描述， 哦， 说李汝珍这个《镜花缘》啊，它里边的第32回到38回里面就写了一个理想当中的女儿国。 哦， 这个女儿国有点不一样啊。 哎， 说这个女儿国是这样的，说男子是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致内侍 啊，不是 男子主内。 哦， 哎， 不是说全是女的， 对， 没男的， 他是说女人啊主外，女人怎么主外？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致外侍。 哎，这有点反过来了啊， 哎，反封建是吧？ 嗯啊，在那个年代可以这么理解。 对，然后这个女儿国呢，其实跟我们说的这个《西游记》啊，神话传说的女儿国是两回事儿， 那是两回事儿。 当然， 这个《西游记》里的女儿国是生了女的， 留下， 对， 女孩留下，啊，男孩送到外边去就不要了。 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著述里面都提到过，其实人家说山海经里边也说到过，说到女儿国，然后什么后汉书里边也有，说梁书包括什么四库全书里面啊，这个岛夷志略当中原始里面都记载过有女儿国。 确实，其实在比较偏远的，你像西南这个边陲啊，这个少数民族啊， 它其实是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延续， 它是有一种这个母系社会，你包括像一些这个走婚的习俗啊等等，在这个其实它各种这个传说吧，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东来一点西来一点，然后这个添油加醋，然后最后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都是说这个史书当中怎么写着女儿国由来哈， 对， 影视作品里面它其实也根据这些个传说啊，根据这些的这个故事，它也拍过这样的版本。你比如说在前些年其实有一版西游记，后来我们这儿西游记拍了很多版嘛， 对， 好多人都演过西游记，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孙悟空了。那个有一版啊，是谁演的女儿国国王呢？舒畅， 嚯， 你记得这女演员吗？最近这《演员诞生》里边啊， 对， 这是非常优秀的演员。舒畅的这一版这个《西游记》女儿国里边啊，他从一开始就用这个描述的方式，让他的大臣说了说女儿国的来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女王陛下，臣有一事启奏，太师请讲。启奏陛下，适才营养驿馆女官来报，皆得东土大唐高僧四人。为首的师父还是唐王玉帝唐三藏，他有三位徒弟：孙悟空、朱武能、沙悟净，连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经，特来启奏陛下，可否与他们倒换官文放行？ 请太师斟酌吧。 应给他们倒换官文。 好啊，那就倒换官文。 陛下，义城女官来报说，唐玉帝相貌堂堂，风姿英俊，曾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善中华之人物。陛下， 既然是玉帝哥哥，那更应该倒换官文啊。 他们师徒都是男人。 哦，男人。哦，我在书里读过的。那可好，请他们来皇宫啊。 当然可以，只要陛下愿意。 有劳太师了。 陛下，可曾记得我们西凉女国的先皇也是男人？ 当然记得，礼仪官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讲过，当年我国所有的女眷为避战乱逃到这里，而先皇率领的部队为了保护我们都战死了。 对，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先皇回来了。 这寓意深刻的一句话呀，先皇回来了，这是要把唐僧留在这儿当做这个先皇的延续啊，血脉的延续。 是这样，就是这里边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个如果咱们这个这么说啊，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呢，这个要把唐僧留下，实际上呢，一方面是出于对唐僧的这么一种感情， 倾慕， 帅啊，有学问，又是身份高啊，唐王玉帝啊，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大唐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有很多附属国， 谁要是跟大唐攀上关系，那他这国家可就牛了，是吧？这个就是他还有一些为国家来着想的这么一个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首先 不但是感情上的事儿，也是政治的事儿。 对，我们这个联姻会使我的国家这个很强盛。再有一个，我们有了男人，有了这个真正的男同志，帮助我们来建设国家， 不是更强大吗？ 对，省得我们老上子母河那儿喝水去了，是不是？所以， 哎呀，还是系统有这个啊，高度有觉悟。 他这个里边，你如果这么说哈，他也可以。 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是叫舒畅版啊，我们把它简称为舒畅版的《西游记女儿国》当中的一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里边唐僧是那个谁，是那个是聂远吗？就是很帅嘛。 对， 你知道， 对， 选唐僧是个学问。 对， 谁演唐僧啊？ 那 这必须得帅。 这个徐少华就是不一样。 对，当中我记得徐少华后来和几位啊，迟重瑞， 对， 这个还有好像四位吧，我记得 三位还是 三位四位啊， 三位 都接替演过这唐僧。 对， 那我们说到这个 回到今天正题啊， 哎， 说这女儿国的时候，我们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嗯， 就是女儿国，您如果觉得还不够分量的话， 拍哪部？ 哎， 嗯， 这个《西游记》系列电影往下拍，您愿意拍哪部故事？您最愿意看到哪部故事？ 人家麦克斯说了啊，我觉得哪集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导演的。 哎呦 啊， 嗯， 哎，这还真不一样。 哎呀，想当年。这么说吧，杨洁导演这个 《西游记》那 确实是经典， 那是经典， 没法超越。 对， 嗯， 这几部电影来说呢，我觉得，《大闹天宫》就算是刚刚 张宝瑞的第一部 尝试啊，嗯，这个没有什么经验啊，比较浅， 嗯， 哎，这个可能从电影 就场面上有了， 对，从电影的角度来讲，包括特技，我觉得都一般。其实去年那个春节的时候，这个三打白骨精啊， 嗯， 有点意思，哎，还行啊，这个有进步。但是我不知道今年这个女儿国，换了这个风格以后，它能不能比前一作品更有进步？啊， 那跟您说说他们怎么介绍这个的？ 嗯嗯， 这一部这《西游记》女儿国，据说是在最近的电影预售当中，这个票房很高啊， 嗯， 预售已经超过1000万了。 哦， 然后说这里头有一个。说到说他们这一回的这个是请了非常强大的团队，而且说女儿国难拍，刚才不是说了难拍吗？怎么难拍呢？说有很多水下戏。 哦，还有水下戏， 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你知道他 吗？ 哎，有可能说这水中的戏特技都很难做， 是吧？ 那这回呢是大投资，大概好像是5个多亿吧，5个多亿来 拍6分半的长镜头。 您说的是《战狼》啊？ 他是这样，这个你想，这个演员的阵容应该还是很强大的。 郭富城还是孙悟空， 冯绍峰 还是 唐 僧，赵丽颖是女儿国国王， 赵丽颖的女儿国， 女儿国国王 啊，这个有看头啊。有人说，这赵丽颖的这个女儿国这国王。这唐僧这关估计过不去了。 你知道很多这像咱们这些老家伙们啊，这老想的是，你能跟朱琳大姐比吗？是吧？ 是吧？这个东西 老这么想， 你得与时俱进啊。然后你看这个配角哈， 小沈阳的猪八戒，罗仲谦的沙僧， 哎， 林志玲、梁咏琪在里面都有， 梁咏琪。刘涛 我没记错应该是观音吧， 哎， 应该是观音。 这家伙这个演员阵容很强大，咱甭说了。 嗯， 然后从特技的角度来说，现在这种技术是吧， 嗯， 哎，这电脑的技术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 关键看你怎么把握这个故事，怎么把握这个人物。 嗯，这样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新片到来，同时我们也听听大家的说法，好吧？ 是， 这个问了大家到底愿意看哪一部呢？ 嗯， 除了麦克斯说了个这个谁导的最重要啊，还有来自 ZLG 这个朋友说《火焰山》《红孩儿》，这都是愿意看， 好看啊。 嗯， 点点点说了啊，这个神仙和人啊都是有关系的啊，由人变成神仙，努力脱离了这是吧？ 人的范畴， 脱离人的范畴了，结果呢？他还能把这个人性的自私给显示出来， 对这一面 啊。 嗯， 然后呢，这个说我要看看真假孙悟空啊，俩猴在那打， 嗯， 这画面肯定能。 这个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 啊， 说这个的人多啊， 是吧？ 就是真假孙悟空这个六耳猕猴这事儿，嗯，这大家都愿意看啊。 哎，火焰山红孩儿也好看 啊。这个梦是石天涯，啊， 哎，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推倒人参果，说哪集？ 人参果啊，这看来和我一样好吃啊。 人参果那集确实。挺有意思的， 哎，对对对， 就是它里面还揭示了另外一层，就是 嗯， 这天外有天那一层， 哎， 对不对？ 对， 而且是它里面这个道家的这一套啊， 强中自有强中自有， 对，他写的特别棒，这 哎，实际上那个是一个。他们内部的一个小插曲啊，这是内部矛盾，不是这个敌我矛盾。 风花正喵说了。想看真假美猴王， 嗯， 这里面是否有暗藏天大的秘密呢？ 哦， 你知道这个《西游记》小时候我们都讨论这事儿， 究竟后来陪唐僧取经的是哪个呀？ 是哪个悟空？ 哎，你不一定就把假的给抓出来了，也没准把真的误伤了呢。 桂四说他突然想起了《西游记后传》黄海冰版的。 哦，我的天哪！ 哎，我说的大概有可能是您说的这一部，因为我只是看了片段，对后来的几版《西游记》就是别人演的《西游记》啊，真的接触 包括那个。好像还有一版这个什么， 您知道张卫健不是也有过？ 张卫健有一版啊，就是孙悟空他们都成佛以后的事儿啊。 再来看，刚才胡涂朋问者在留言当中说，自从看了第一部《大闹天宫》之后，就下决心